D100 I think by defend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my own principles. 在選校長的時候一定要很清楚校務委員是一致同意委任馬飛森教授是我們下一任的校長。整體來說大部分的區域都是公投是平衡甚至乎有剩餘的學位，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覺得應該可以應付到不同學生的需要。 駐軍亦表明,當這個碼頭不作軍事用途的時候,是開放給香港市民享用,所以香港市民仍然可以享用這個地方作為中區海濱的一部分。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 早晨,盧主席,早晨,森哥,早晨,喂,我想問一下你,星期六,如果你不用來做節目,通常有什麼活動?通常,如果時間8點鐘,不是8點鐘,我應該在北潭湧,跑步,準備開始起步,現在應該有些隊友已經準備上緊,上緊山,因為有這個叫做,是行者,因為有這個叫做,是行者,然後才練,但是我們平時,我們開始準備毅行,或者可能其他一些叫長距離的運動,約莫,約莫,幾個月? 幾個月呢,我們5月左右,一般5月左右就開始了,一個月可能都3次了,你可能由5月開始打後,數到11月,但11月過後不是沒有的,其實那時候才叫做旺季,旺季譬如可能舉例就有些都長途的賽事,譬如可能大嶼山,或者可能1月份就有一個叫香港100,都是大哥就一個人行100公里, 一個人行100公里,還有馬拉松,通常2月、3月,就算香港沒有,香港只有冠名馬拉松之外,其他世界各地還有很多,預示者可能跑到3月左右,3、4月左右,5月其實都是差不多有1、2個月,全年無休,要保持住 今天是很好的天氣可以跑步,今天是相當好的天,有太陽的,不過已經開始踏入,我想真的叫秋天,秋日,可能就算太陽可能就在這裡的話,你有小風其實已經是差很遠,因為我們平時經歷了30多度,有濕的天氣,想死,現在就很想去,做完節目去,10點鐘去,我想不會太熱的。 我還想學跟你學一下,是甚麼學啊,真是大佬,時間來到8點11分,這個節目叫做風波裡的茶杯,我有點亂的了,昨天才做完這個風波裡的自由風,今早早又回來風波裡的茶杯,我可能都會亂,星期一都會亂,因為最主要就是阿富放假,Peter放假,林毓華放假,這樣 應該要休息多一點,突然間就說,不如星期六你做吧,我做了,無所謂了,我們乘著昨晚的話題,就香港大學新校長,都是森哥,是不是?Maffison,這位都是森哥,這位英國的腎臟神科專家,昨天校務委員會一致通過委任他做校長。 但是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事前就有陳婉瑩,香港大學新聞傳播,是不是叫系呢?我不知道,的主任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就說到這位教授對中國一無所知幾乎一前不直讓人不會和政治打交道然後見完他之後校務委員會未談這些教授相繼出來包括程介明包括陳婉瑩等等都說 很差而已平平無奇這個人不是很行做校長差一大截然後校務委員會一致通過了梁志鴻出來宣佈了這位肝臟移植專家盧寵茂我覺得很罕有 我理解分析一下這些動作用詞都相當真是發個短訊比傳媒短訊的內容短短地讀出來標題就是港大校長怎能無知無能又無心作為遴選委員會成員有保密及集體負責的協議因為盧寵茂是遴選委員會的不能評論遴選過程及獲提名者 但作為港大校友職員良心驅使我提出對外國人當港大校長三大基本隱憂無知對香港、對中國、對亞洲沒有經驗沒有認識視為無知無能語言是溝通的重要技能不懂中文不能與香港以至內地社會各界溝通視為無能無心 非為港大放眼世界只為一己沉迷各州視為無心有人指無知是無包袱無能便無責任這是對港大及整個香港及中國的侮辱一個無知無能無心的校長我無奈我是誰呢我就是港大醫學院外科學系主任盧寵茂教授是一位肝臟移植專家 我覺得看完他們的評論尤其是盧教授這個評論我有點愕然一般香港大學這些這麼高層次的教授或學者第一就對港大的內部事務很少這麼高調走出來說話第二他們一般來說我們叫做比較pro-establishment 其實這就是正正是反應所謂通常比較親建制往往這些對於任命通常都說給一些時間他做接著出來吵梁振英也是這樣每個都是這樣但通常出來不是很適合他可能這方面比較保守一點或者甚至他是否真的可以有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去面對變化環境那些往往就是泛民或者一般的民眾學生一定是學生但這次呢 我想這麼好多年裏面都比較特別的就是反過來學生又說其實挺好學生說挺好但反而就是裏面一般在輪選委員會裏面那些真的他們應該對這件事最透徹知道因為他們有份輪選但到完了之後才來這裡就有少少就再抽後他不少是非常激烈地反應 我覺得是為什麼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因為他是外國人我們先不要說他陰謀論這班人背後的動機是什麼我們昨天也提過一下誰紅誰話說代前頭等等我們從盧教授盧醫生的短訊去做一些分析 他還要發給傳媒他主動將自己的看法發表這是一個很罕見的做法他說他 無知、無能、無心對香港、對中國、對亞洲沒有經驗、沒有認識視為無知 無能就是語言溝通是重要的技能，不懂中文不能與香港以至內地各界溝通，視為無能。我不要說他無心，他無知無能。 如果用盧教授的標準，盧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個人，他換肝的技術了得，世界知名。如果用盧教授作為標準，香港大學的校長只能由本地華人、香港人擔任，是不是？懂廣東話。有些現在來了香港，很多是不懂廣東話的。香港出身。 因為這樣才對香港有認識，甚至是香港接受大學教育，然後才行。香港大學應該都大學不是一間國際學府，大家又說到它可以在國際上有多有地位，影響，雖然它的排名最近好像跌了，因為國際學府竟然 裡面一些這麼重要的人，視野，我覺得視野，你估物論他是否一個適合的人，我們可以再去評價。但起碼這種說法，他跟香港，因為他不是一個語言上面不能溝通、不懂中文，已經說他是一個不適當的話，其實我們撇除了所有其他可能在不同的範疇，甚至可能是不同的國籍，我覺得最重要是不同的國籍的人去一個升任香港 大學校長這一職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他已經達到一個大考察。不單止洋人不能做，華人都未必做。他不懂得說，因為很多華人，譬如像何大一那樣，羅家輝可能也不懂，羅家輝當然不懂，羅家輝是美國人，何大一都好像是美國籍，他不懂廣東話，他廣東話不行，他中文懂不懂看呢？ 中文應該懂得看，但一段時期應該是台灣那邊，他應該都懂得看。 但他不懂，可能他覺得反而國內那些可能是否心目中可能心裡想遲或早可能國內那些才比較適合來香港擔任，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想，我又不想陰謀論看，一定要紅才行。用盧教授的標準，他說語言是重要的溝通的技能，不懂中文就不能與香港以至內地各界社會溝通，視為無能。 如果用他的標準，就說我找個耶魯的劍橋的牛津的知名教授，但不行，他一定要懂中文，就是漢學專家，可能有漢學專家，漢學專家是講廣東話嗎？普通話，多數都是研究普通話，用他們的標準，用盧教授的標準，用程介明的標準，用陳婉瑩的標準， 只能夠由香港本地華人出任校長，別無他選，怪不得選不到。但不知道以前從來都不會提這方面，可能他的水平，甚至可能他在這方面的經驗出發的話，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合理的判斷或者論選的。正路，但是不懂中文，他沒辦法用一個中文跟其他各界溝通這件事，我就覺得真的好像有點多了。但如果他有這個看法的話，到底他在論選委員裡面他有沒有提過這些東西出來呢？ 或者到底是否其他反映了其他所有的輪選委員會裏面可能見過一些所謂合資格的候選人，他全部都有具備這個條件，是唯獨是這個人沒有，那就選了他。話分兩頭，一間大學校長其實高薪厚職，雖然辛苦，好像說有400多萬一年年薪。 然後就有一個很漂亮的官邸，校長的屋，一個獨立屋，住可能會有車等等，這些薪酬待遇、福利都相當吸引。但是為什麼好像說這麼難找人呢？香港大學的校長為什麼這麼難找呢？反過來說，話分兩頭，為什麼呢？ 或者我們根本就不需要他們說的我們大家都明白的就是現在作為一個香港大學校長就無可避免地跟香港的事務是要產生關係的一定的學生又不是那麼像以前不一向都不乖不一向都不乖學生怎麼會乖的乖怎麼會是學生沒有那麼粗暴學生不會乖的乖怎麼會是學生我們很惡劣的 極度惡劣除了學生要面對學生之外更加要面對公眾但可能他稍微對香港有少少認識的都知道到底發生過什麼事你由前一任的校長因為那個 來到這裏不只是躲在校園裏就可以了我還有很多事無可避免地要跟政治拉上關係跟政治拉上關係你承擔的可能是政治上的責任甚至可能是很多這方面的工作你要去疏導但問題是否很多校長他真的可能在想那幾位的判斷某程度上都是說中了事實就是政治上可能不行他懂不懂得跟中 中央溝通、溝通可能言外之音反而是這件事每個人想要做這些事可能真的不要制了其實全世界的大學校長要面對校園裏面的學生那些調皮、政治化、反叛我想 剛剛其實也是今天有某報也報道了匈牙利有間大學因為校方校校方就說定了校裏面的指引沒有說校規他就說學生穿衣服的時候就比較隨隨便便要莊重一點所以要求學生上課時或考試就要穿得要成套學生就說因為現在夏天那邊都是叫夏天夏天就可以比較輕便一點學生就全部穿底衣服底褲上學專門 沒有說專登他們拍到影都出來都挺好的挺養眼的全部藍藍女女全部穿底衣服底褲再下衣服上學說遲些下個星期不如這樣下個星期不穿他說要脫毛巾開始脫鞋你想想其實去到哪裡 都是一樣的學生都是這樣對於所謂的制度對於所謂的權威應該是要有一個挑戰不要說反叛但起碼有個挑戰這裏這個校長有些學生為何可能會覺得很美麗都覺得好可能覺得他沒什麼包袱 可能對這裏他可以自己暢所欲言也好或者可能他自己完全在一個無牽掛的情況之下去做一些事或者應該一個校長應該要做的事可以做得到對學生的態度對學生的頭痛的事我想全世界校長都要面對沒什麼所謂我也跟一些大學校長說過 我說校長你不需要緊張學生反叛我們的年齡都反叛不過到了30歲以上就會正常化不是那麼多長毛的我想對學生不是最大的問題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也對本地的政治我認為都不是最頭痛的問題又飛得去哪裡有個譜離譜極都有個譜的 我想香港大學校長這麼難找人大家都會明白有些因素他們是控制不了的他們很難面對這就叫中國因素但如果政治因素的話其實不是中國因素全世界的文明民主的國家都會對大學 尤其是大學的學術的自由、學術的自主和學術的獨立 是極度尊重的文明民主的國家即是說其實一個大學校長和一個總統和一個市長其實是平起平坐甚至有人認為 一個大學校長的地位比一個總統還要高，但總理是要坐中間的，比一個總統還要高，原因是他覺得大學校長是培養人才的地方，甚至我聽過一個說法，在美國 美國的校巴是黃色，好像有些黑色邊，在美國我忘記了哪個總統還是哪個政治人物說，一定要在路面上行走的車輛要很小心，看到這些校巴來的時候要讓它，不要讓它出意外，原因就是這輛車上有機會將來出一個美國總統。 人家對教育由小學開始已經非常重視，很尊重，我想之後就尊重。作為一個總統，他的地位很崇高，但一個大學校長的地位甚至比總統還要崇高，這就是文明民主的社會，我想大家都認同的一種規則，一種價值。但在中國不是，大家都明白。 在中國是很清楚的，大學校長老幾，我想當年北大那些其實是很被尊重，當年是民國年代，軍閥的年代，那些野蠻人的時代竟然有這麼尊重，北洋軍閥是很尊重大學校長的，今天你想想最近七大校長照上去 國家副主席，這個港澳政策協調小組副組長，政治局委員李元朝，見他們親切交談，出來拍照，然後跟他們說，你們要愛國愛港，你們需要作育英才的時候要考慮國家的需要，你想想校長怎麼認你好呢，是吧？ I think by defend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my own principles. 在選校長的時候一定要很清楚，而我亦開心告訴大家，校務委員是一致同意委任馬飛森教授是我們下任的校長。 整體來說大部分的區域都是供求平衡，甚至乎有剩餘的學位，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覺得應該可以應付到不同學生的需要。駐軍亦表明當這個碼頭不作軍事用途的時候，是開放給香港市民享用，所以香港市民仍然可以享用這個地方 作為中區海濱的一部分。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吳志森、盧仙娜。盧仙娜，有一個題目我們一直都想講，都講過一下，我不知道早上有沒有詳細講有關於這個社區驗毒的問題。 社區驗毒我就知道居民就現在的執法人員，你看到你目光呆滯，看到你那裡有很多丸仔在地上，鼻子又有粉狀的物體，我覺得星期六早上見到我應該是拉了，通常都是有粉的，一定有拉得的，我上期病患者要吃很多藥，有人早上星期六你見我都是目光呆滯，不像會，叫你有沒有反應，你吃什麼你要說錯了，通常都會撈亂了，早上你見到我真的一定拉硬，會不會因為這樣而令到警權過大，有些人覺得沒問題，譬如我們訪問過的 這個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石丹李教授，完全沒問題，這是好事，但有些人覺得很擔心，這個時間我們請來政生書院的陳兆卓校長。陳校長你好。 陳校長你好。 早晨，陳校長，我想首先了解一下有關於更新一下你們的交通狀況，最新的情況是怎樣，交通狀況，船怎樣， 要用那些小渡輪是嗎？ 我們最新的情況是現在仍然在用自由黨的慈善基金租給我們的船，但正式還未有一個很落實長遠的解決。現在各方面我們跟政府部門都在溝通，亦都跟一些有心人士的時候，希望能夠有一個比較實際的方案處理到以後的問題。即是現在那艘船是在運作嗎？即是繼續每天都在做？在運作嗎？在做的。 自由黨租的船是幫我們每天兩轉，基本上上班放工就解決了，但是我們還有其他活動，長遠最多幫一個月兩個月，之後還未有方案。那些物資那些還未搞定？ 即是怎樣運進去的那些，都是靠那隻船，用那個翻工放工船，是用他們的船的，但是平時其他的東西，家人來探訪出去做其他事情就變成很方便，即是與世隔絕的了，已經有，那裡很隔絕，沒辦法，變成一些活動都要好小心考慮。但是如果他剛才說可能一兩個月，但現在眨下眼其實時間都過了，一個月了，之後有什麼進展呢？就是見步行步而已。 現在絕對是見步行步，所以我們跟政府部門溝通的時候都說，但是見步都可以行步，見水不能涉水。我覺得最大問題是你那裡真的見水不能涉水，不能涉水，其實真的要長遠要。 要找一個真是固定的方法去解決它。沒錯，所以那個搬遷或者真是那個交通要落實，想想怎樣去處理。我們先問回今天的正題，有關於這個社區驗讀，我想問一下你個人對這個社區驗讀計劃初步有什麼看法先？ 我自己的經驗接觸我的學生去看，因為一講到隱蔽性，方案提出的時候都是處理人。其實我發現我的經驗看到我的學生，其實六七年前已經有隱蔽性的出現，或者根本我所理解十幾年我做這個行業服務的時候，其實我看到吸毒的問題本身是隱蔽性的，因為它越食就越隱蔽，初初就出來 慢慢到最後都是自己躲在病埋食，因為我有些學生告訴我是六七年前他們已經是私鬥、餐車，自己有飯堂，其實是自己去搞一些地方去一起吸毒，或者同學的家裡四點至七點最安全，因為家人還沒回來，所以其實這種情況是出現的。還有有些學生跟我說幾年前 已經去落去日落場所玩什麼場所都好，當有執法人員一來到的時候，大家都是扔在地上，根本是所謂查牌的時候不能夠做到什麼。這個就是我們見到的情況，還有也有些學生現在來到我們的時候是用尿袋，精神上有些問題、長期食藥，所以我覺得是束手無策的，令到我們想幫手。 你說在公共場所查的時候就丟在毒品器，現在都是這樣，正正就是這件事令到譬如有石丹利教授，他就說因為這樣，所以警察就沒辦法去找到吸毒的人出來。於是如果有社區驗毒計劃，我看到全地下都是毒品丸仔，然後看到你有神情呆滯，看到你鼻旁邊有白色的粉末， 我就有權合理懷疑的你回去驗尿、驗血、驗頭髮，因為以前不行，以前沒有禮，現在過了禮就行，你覺得是否都可以某程度上做到一些事呢？或者阻嚇到呢？你覺得怎樣呢？ 我會覺得剛才形容情況去執法人執法，我覺得比較粗疏一些，即是神情呆滯。其實在外者的經驗來說，如果真的一個人濫藥、用藥的時候，其實那種眼神不是一般喝醉酒都有分別的，跟他對話，甚至是剛才 你講少的話，知道我都講不到自己的名字講錯了，不是只是這樣的，當然我覺得大家擔心說，是不是隨意一個執法人員就可以懷疑一個人立即刻處理，我想這個令大家都會擔心，但是如果假設有一個比較我們想到的方法，比較專業一點，或者分權不同的醫護人員去幫忙或社工去參與，我覺得對剛才我所說的，其實六七年前這個濫藥 青少年或者成人去濫藥的時候這種情況，我覺得是要想一些方法去幫他們。什麼方法呢？你覺得是什麼方法？我自己覺得現在這個社區驗毒的計劃，我覺得值得大家考慮，但是我又不是法律人士，我想我又不知道實際執行的時候會不會有很多的漏洞，但是我自己個人就看到，我就看到前線工作者外面對，就是這班朋友，吸毒的朋友 是需要我們幫他，因為錯過了時間，還有現在數回，我想麥石教授所說的隱蔽四五年，隱蔽四五年推翻前，就是我講的學生告訴我原來那時候發生的事。校長，其實你的意思是否用你的想法，就是要幫他們，但是幫他們其中一個可能就是現在所謂的社區驗毒，就是首先我要找到他們出來，我們怎樣找呢？就是差不多有一個很主動地將他們撬他們出來， 用警察， 就撬他們出來， 可能周圍可能加強巡邏也好，什麼都好，總之找到你出來，找到你出來，我們才有機會去幫他，可能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構思，一個想法呢？ 你覺得行不行？用警察？ 我個人我就會覺得，我自己，我就不會覺得是通街這樣去周人，因為風險很大，很多人就會，我覺得一定是有一個特 環境或者我們覺得現在很合理懷疑之下這個場景，因為現在我想大家知道，所謂樓上巴其實都很普遍，還有有些根本是未必有牌照的，根本就已經運作私斗，但當然警方是打擊，沒有牌的已經可以做事，但是在那些地方的時候，透過查牌、透過管制是可以幫到的，但是實際當找到青年人或者是一個成人的時候， 我覺得後面那個配套是更加能夠令我們在想現在這個做法對不對，例如阿森爺你請我吃飯，我當然問吃什麼，你不可以說請我吃飯，去一去吃飯，我想是一定要想後面那裡，才令我覺得這樣吧，吃飯，我不得走到陪你，我想這個平衡的圖畫，所以今天大家好像很關心到政生會、交通問題、搬遷問題，其實 這是一個配套，如果對一個青年人或成人找到之後，原來是一個很好的計劃而不是罰他，而那個計劃令到他真的幫助，好像我有些學生他來我讀是七八成，都是感化令來，其實他當然不想，當然是強迫，但是他換回過來的時候，一個機會，家人受惠，社會受惠，他自己受惠， 我覺得我是比較闊一點來看，因為如果針對剛才的前決，我同意的，有很多時候人都有好人有壞人，警察當中也可能程序上去怎樣監管，可能都會有流動到，但是我覺得整個配套的時候，令我們就算我覺得我讓步一點也好，但是我希望有一個良好的意願，我想大家會比較容易接受。 我完全明白校長你用心良苦，你找就找，找到跟著怎樣做才行，找到不知道誰。但是你擔不擔心 用這種方式，你剛才說四五年前已經開始有隱蔽的情況，越找他們就越隱蔽，即是說他覺得樓上巴你容易找，他躲在家裡，可能已經說我們不可能想執法人員可能隨時去到周圍屋邨去找，以前社工去公園 都有機會罵到他們，現在就說在公園有個風險，因為警察來隨時會找到我們，要強制驗毒，公園又不去了， Disco那些現在越來越少，樓上巴都有些風險， 我們又不去了，唯一可能就是躲在大家找不到的地方，會不會隱蔽的情況比現在更加嚴重？ 我自己的回應是兩點我一方面就覺得那個隱蔽的情況已經很嚴重的了即因為就我覺得個邏輯上就不是因為有計劃出現而家拉得多就已經因為吸毒者那個吸毒的那個性質本身是越來越隱蔽的因為 我學生裡面知道因為他說初初出來就大家啊分享啊玩啊 party 啦但是玩玩下喂我要頂癮喎、我想我要袋有嘢我都不會跟你分享我當然躲起來我只要食完、我才出來、所以根本這個性質是會越來越這樣去發展下去、並且呢現在的情況就是可以食 K 仔為例啦、他是會越食就越食得多為什麼呢除了個耐藥性之外呢就是他食了之後他身體不舒服痛痛他就越食因為 K 仔是止痛、所以這個循環是逼他去不到街那個情況已經發生緊了、當然我明白就話對某一些他剛剛出來玩的、喂那是、我就不落去 disco 不去那些公開場合了、其實我的學生又告訴我他說他媽跟他說他說你幹嘛一路去家裡吃 K 仔一路看著部電視的、我為什麼因為他看著閉路電視看有沒有警察上樓、其實他們玩到已經是這樣 即自己都是 是啊，他即係嗰個防備啊，同埋所以執法人員，我相信將來會唔會入到屋咧？我相信就唔會嘅，呢、個真係根本冇可能啦嚇。咁、但係咧，我就覺得一方面而家話啊，當咗個社區嘅驗咗個計劃，但係我又覺得喺學校裏邊，老師點樣能夠接觸學生，社工透過其他嘅活動接觸學生？就是、又是一個配套、即是整個圖畫來的、你不能夠用一樣東西就解決了所有東西一定不會 但我想 正正可能就是陳校長你說的那句、就是、不可以用一樣東西替代其他東西其實調回轉去想其實是不 是政府就是個想法就是我就做了一樣東西出來就、即叫大家可能說、我又搞校園驗毒又搞社區驗毒大家就、我們已經盡力了、即反而應該要擺的資源甚至可能個心思精神要在其他地方他就可以一即推得一乾二淨就說其實我已經做了這件事出來了、已經是不是調回轉我是想即是他是、即不是叫避重即可能真的叫避重就輕呢我就、反而在這個過程裡面即是還可以令到可能執法人員在這裡重拾他們多一些的一些即權力、或者甚至可能他們可以做多一些事呢、 但我就會覺得如果假設他現在所說的計劃是很多程序啊各樣其實執法人員我如果是執法人員、我就根本不想這樣做很煩、如果我拉他懷疑他、我甚至就拉在那邊搜他身、都已經是夠煩但是我還要有程序搞一大餐寫文件我想執法人員最怕寫文件、但我又會想好剛才你所提到話如果政府真的想處理其實應該禁毒常務委員會例如我做一個例子、有些部門說、香港沒有戒毒學校這件事的、其實他應該可以談這件事的是不是這就是一個整個配套、你說不是這個是有一個標籤的效應但是都可以討論嘛其實是好像你說是有很多東西可以談的如果大家政府被人看到就說、原來我是嘗試緊各樣方法去處理而不是說不嬲開有44間戒毒中心那我繼續維持了而不要想想、其實個時代不同了我們怎麼 review 我怎麼學校裡面的時候現在有一個自願的驗毒計劃、怎麼再、改善或者加強或者不是了我要再轉另外一些東西去令學生呢早一點我們的老師能夠接觸到他們真的了解到他的心靈今天香港其實大家知道很多青年人的成長家庭裡面都很複雜其實那個複雜令到有些小朋友我聽聞的小朋友就是找不到他家長因為爸爸媽媽去了玩 想大陸做事、之類的這樣 所以 我都懂得 老師跟我說他說我費事追他簽回條回來簽不到啊即係喺咁嘅情況，其實我諗我哋政府要諗嗰個圖畫係大啲，我諗咁樣會解決問題。 校長你講得啱啊，其實咧就即係我有一個説法咧，當然係好粗疏嘅，就係話咧其實。香港牽涉到毒品是犯法啦即無論 是吸毒、帶毒、藏毒、販毒、製毒都是犯法的、okay? 但是呢就我剛才說吸毒、藏毒、帶毒、製毒這件事警察可以去拘捕沒問題那個源頭來的、最大惡極的這班人即找些毒品來毒害的人但吸毒這件事是一個很複雜的背後很複雜的問題牽涉到家庭的問題牽涉到個人的成長的問題情緒的問題朋輩的問題學 學業問題 我想你一定很熟很明白原因在哪裡如果你是交給警察去做然後後面又沒有配套的話其實後效果是適得其反的拘捕他又如何呢拘捕他是不是就等於他以後不會再吸呢樣你同不同意這個說法即是我的說法就是說 前面那些嚴重的罪行交給警察 吸毒 交給社工做,交給你們做,是不是應該這樣呢?所以我覺得如果假設這個計劃執行的時候,其他專業人士的參與是絕對令這個計劃成功與否的。沒錯。因為你找到之後,甚至你找到他,你不告他了。但是你做了什麼呢?你做裡面的時候,你怎麼規範他,或者他不聽你話? 他不去見社工,那你是不是就拘捕他呢?其實我覺得這些地方是影響整個計劃,成不成功或幫不幫到他人。因為現在是說,社區驗毒獲一個健康的人生,我覺得後面那一段我們大家很開心的,但是我怎麼做呢?是的。 這個很重要,但我相信今天香港有很多其他專業,無論醫療、社工、輔導或者戒毒的專業,其實應該真的坐下來發表多些意見,看看怎麼能夠將這個計劃能夠做得好。我想我也同意,不只是拘捕或者可能鎖定,這些很多配套,剛才校長你說,香港可能政府都沒有禁毒學校、戒毒學校,正正其實我們有目共睹,有些是已經在做 做緊啦,但環境惡劣,但連最簡單連交通配套都沒有,我覺得政府可能做的事,我們經常看到的就是做一些很門面的功夫,可能剛才所謂的驗毒,做完就算,做完還有每天在那裡賣告白,不要take two,你做這麼多這些事,但是我們嘗試重返,如果是年輕人,其實我就不會看這些事。 你告訴我沒用,我真真正正當我自己可能真的行差踏錯之後,我怎樣可以有機會透過一些途徑或程序可以令到我行回正途,不只是告白就可以搞定了我,你可能告訴我真的知道原來香港有很多好像你們那麼有心的做一些事,但是為什麼政府對於這些配套 反而好像不是真的給到很多協助或者可能一個支持,這個我才覺得奇怪的事情。我覺得這個現象真的令到有些朋友擔心,就是說為什麼好像沒有一個大一點的圖畫,因為我用帶出另外一個現象,其實對一個吸毒者,有一條路線,有些人會繞多些圈,有些人會走快一點,其實我們應該嘗試,當然不能夠答,嘗試給一個青年人或者一個吸毒者的時候, 讓他了解到,我可以求一個幫助,而這個幫助會引致什麼,而是讓他明白,我暫時想短期的戒毒,我短期不行,我要長期。其實這些圖畫,我想我們政府部門是要多一點去想。你說的路線是怎樣,校長?怎樣路線法? 路線的意思,因為不同人的遭遇,可能有不同的需要,有些可能他暫時未想到要長期戒毒,他要短期的戒毒計劃,但是短期有短期做,但是長期有長期,其實中間可以連接,透過輔導幫助一個青年人,一個成人吸毒的時候,看到他目標是要解決這個問題,而不是短有短做。 長有長做,外展過有外展做,變成幾個圖畫,變成他好像去買東西,但是他現在超市場,變成一個圖畫,他沒有將來沒有前路,我覺得香港其實當我們這個解讀的時候,一個配套的意思就是說,不是告訴他一定要行完這件事,但起碼看到,原來我這個不行,我就這樣,這個不行,我又這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思維上我們要去想,整體的大的圖畫,沒有,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校長,其實我想說,這不只是禁毒一個課題上,如果你環顧香港政府,其實所有的環節都是這樣,都是斬曬件,然後你有你做,他有他做,加起來只不是一個事半而功倍,是事倍而功半的一個效果,我想這個只是一個香港的症候群,多謝你校長,我先到這裡,正新書院的校長陳兆卓。 我聽完陳校長的說法,他不是完全反對社區驗毒,不過他擔心之後到底有沒有足夠的配套,鎖定了,所謂跟進的工作是甚麼,有人說,如果你真的驗到香港有很多人吸毒,數以萬計,發現不夠戒毒的地方給他們,連戒毒課程都不夠給他們,那怎麼辦?接著怎樣? 沒有了。 丟回去然後再下次繼續吃吧然後在街再罵他們但問題是現在整個目的是要透過這些措施或者執行可以將香港所謂吸毒的人口減少但我又不太覺得找到他出來之後就減少了 你可能達到這個社區驗毒計劃的數字上可能交到功課沒錯但問題整體是否對香港所謂青少年濫毒或者可能一般市民真的有機會濫毒的情況有所改善呢我想是值得很多的疑點在裡面拉了找了第一次就不拘捕你第二次就拘捕你告你告完他之後你也有個 接下去會不會有判入戒毒所或者之類這樣不夠戒毒的設備呢這個才是 I think by defend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my own principles. 在选校长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而我亦都开心告诉大家，校务委员会是一致同意，是委任马飞森教授，是我们下任的校长。 大部分的區域都是供求平衡甚至乎有剩餘的學位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覺得應該可以應付到不同學生的需要駐軍亦表明當這個碼頭不作軍事用途的時候是開放給香港市民享用所以香港市民仍然可以享用這個地方 作为中区海滨的一部分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卢思娜今日李仪在苹果日报撰写的文章他的题目就是 做中國公民等於接受當屁民屁是放屁的屁 梁振英在10月1日酒會致辭時就說 作為中國公民我們要與全國人民一起為國家的發展貢獻力量亦都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貢獻力量港人治港的網頁就因為梁振英說過香港公民就等於中國公民而發了一個貼這個貼就叫做我發你個溫是一個訴求他們就說如果香港公民等於大陸公民 香港人去大陸就不用回鄉證大陸人就不用衝到香港仔不用偷渡來香港爭著要居留權他說梁振英你當中英聯合聲明沒有道的你當一國兩制死的這篇文章就被廣傳在一天之內有幾百個分享在香港拒絕中國化思潮風起雲湧的時候代表香港的特首將香港人等同中國公民 並且要香港人盡中國公民的義務就是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可以視之為一個反社會的言論不過他亦提供了一個機會令我們去探討一下公民以及中國公民的含義根據國際定義公民身份又或者公民權是一種認同又或者身份的形式 使個人在政治社群中取得相關的社會權利和義務但他與國籍的概念不同 擁有國籍但未成年的國民可能就沒有行使公民的權利以及義務 因此公民是指由法律規範政治社群中的個人和群體的權利義務關係 先說一點公民權利 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世界各國通用的法則它制定了公民以及政治權利規定國家和國人之間的關係 公民权亦指定国家不应干涉以及侵害某些个人的行为，而公民权亦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等等自由受法律保障的。公民权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权利，公民政治权利就包括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就是知情权。中国是没有公民的，香港亦没有完整的公民。 现在的香港特首梁振英要香港的跛脚公民去做本质是屁民的中国公民，而且要我们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义务，而这种义务是连中国宪法都没列出的。况且公民权所指是权利和义务，香港人连入大陆的自然权利都没有，而且还要受回乡政的规管，在中国既没权利亦都没义务的香港人，这样怎么做中国公民呢？ 根据民调显示，香港认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拒绝做中国人的思潮未完，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令到我们认识到，做中国人就意味着做一个屁民。香港人今日虽然说是跛脚公民，但至少都还有法律保障，有自由意志的公民，纵使是法治，自由渐渐被人破坏。 那我们就等于接受多一个屁文，命运永劫不复的。好了，问下大家，你到底想做一个中国公民，定是堂堂正正做一个公民的普选起点上面呢？ 这篇就是今日李仪在评果评论里面的文章，我就要讲少少这个屁文。学识多一样东西，蚁文之余，原来比蚁文更不如的还有一个，原来叫屁文。 为什么会有屁文这个名词呢？你稍微留意，中国这个网络上面这个名词是很流行的。屁文，我只是屁文，是一个自嘲的说法来的。源头李仪今天在评论里面也有写了，就是说 有一个深圳的干部性侵犯一个女童，被他的家人发现，要找个算账。这个干部非常趾高气扬，指着家人说：你们相个屁，在内地那些稍微高级的人指着底下的人都要这么说，你们相个屁，即是收养很差，当然这个说法。于是听完这个说法之后，中国的网民就用了这个词语， 就說我們只不過是屁民，我們算個屁嗎？其實就老師說，給蟻民還要低級，給草民還要低級。草民有生命，蟻都懂得，有生命，屁就什麼都沒有，就是算個屁。方圓之後就走了。還要臭，還要說你們可能惹到這裡，搞到這裡烏煙瘴氣。所以李儀就慨嘆做中國公民就等於接受做屁民。我就選擇了屁，我選了我已經說過，在我自己的篇我寫過，我現在選做暴民，我都明白。我一級一級來，我做刁民先。我們國民都這級，錯過了，我未到暴民，我是先刁而後暴。我做了刁民很久， 要循序漸進。 當然了，我不聽話的。 我是挑戰權威的，你說一我未必一定說一，我說三，我說五，你說A 我說D行不行，為什麼不行， 直至到政府的認受性增加，即是由我們選出來的一人一票的，有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我們有提名，我都是降一級，沒那麼快就報民，先做刁民，現在開始在大氣電波裡面一路刁住，我們公民就做不到。 我們的權利受到剝奪，我連中國護照都拿不到，我們連中國護照都拿不到，我們沒辦法選我們的特首，即使將來有人一票也好，我們提名權又被剝奪，我們沒辦法去做公民的時候，首先要做刁民，你再逼我做暴民。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黃先生你好。黃先生 你好， 你做什麼？做公民、做屁民、做刁民、做蟻民、做草民還是做暴民？ 要標籤的話，我會做暴民。 有盤了，好啊，真是好啊，好啊。 跟住我就要去 因為上一個禮拜我聽你哋所講嘅嘢，我非常之不滿，但係我今日入咗正題先啦，好唔好？ 好，冇問題嘅，不滿你哋即管講。 校長個問題嘅話咧，選擇嘅話，只不過一個選擇題啫，就係、是當然有好多方面嘅啦，咁只不過係呢個一個個人或者一個叫團體或者係一啲既得利益者嘅人嘅一個選題，所以呢、這個這個冇乜答案俾到你。 你講係廣大校長 啊？ 你咪讲广大校长。 咁啊，系广大校长。咁啊，第二个问题关于政生嘅问题。如果我哋俾啲即系举个例子啊，假设你屋企系种苹果嘅话，你会唔会去在街市买苹果食咧？会好少咯。咁但系，好似上一次关于嗰啲船嘅问题咧，其实就系话，如果我身为一个当家，当家嘅意思只系因为我系一个母亲，或者系一个我一个政府嘅一个部门。当你要去俾钱嗰个人，不如将你自己所拥有嘅嘢，譬如话你屋企里边有一队船队嘅话，去检查啲嘢，点解仲要俾钱嗰个人再去检查呢？如果你系一个母亲嘅，如果你系一个我讲为一个管治者嚟讲，佢最需要系乜嘢？最需要一只船啫嘛，佢根本系唔系专业，你俾钱佢咪赚啲。賺得益了一些人或者扔了海，他需要的是愛咯。好了，關於你驗毒的問題，如果我是一個母親或者一個父親，唉，你教多你人性，既然是這樣的話、我會支持 驗尿，但是我聽你們昨天或者你們說，哇，大佬，你無端端除了一大班尿褲，當然你有這樣的、權力的，我們會很害怕。咁但如果驚之餘嘅話，就好似23條一樣。但係如果我身為一個父親、一個母親嘅話，咁我話，如果你哋政府或者係一啲嘅特警隊又好點都好啦，咁佢哋要有社工啊，同埋有醫生喺度當場，你先做嗰啲嘢咯。咁呢個係一個 但係令人擔心嘅地方嘅啫，即係譬如話佢吸咗毒，然後就你用強迫嘅方法要佢驗咗，證實咗有吸毒。跟住点咧？阿陈校长讲咗呢句好重要嘅观点。 就是、我头先都听到。 跟住点算咧？佢要佢戒毒啦 ，OK 吓，佢肯唔肯去咧？即使佢肯去，戒完之后会唔会再吸翻啊？系整个配套嘅问题咧，我哋要考虑嘅。呢啲咪好重要嘅，嗰个唔系就做完噶啦。 呢、這个就系 D100嘅问题啦。点解我会话一个 D100嘅问题？唔好笑啊，因为你哋嘅影响力好大，所以我讲。 O.K. 叫醒大班嚟听先。 有啲人话，你问佢，点解你唔问下自己？即系应该咁讲，就系话，有啲人话，当你去扶贫嘅话，你不如教好佢自己点去养只牛或者咩嘢啦。好啦，长话少说，你哋嘅既然影响力大嘅话咧，所以我今日咧就系话。你如果介意的话你可以留翻第时再跟我讲。就我对于你哋上个礼拜访问阿陈日君的话咧，你令我非常之失望，因为你哋嘅举动咧令我哋失咗两位特工，所以嘅话咧，我觉得系我唔可以接受咯。 你失咗边两咩两？唔系好明。 我哋香港天主教天主教的不正义和平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当你们访问完陈日君之后呢，徐锦耀和我们另一位的人的话呢是接受了双规，就是因为你们访问陈日君的话呢访问得太过露骨咯，所以直至到他根本现在连我们的徐锦耀的话呢都不是很好受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要向你哋 D100嚟讲，就系话，你哋好似今日嘅选择题一样，你哋选择咗你访问阿陈日君，当然佢系一个天主教人物啦。咁但系好似等于就系话，你请一个和尚上嚟，然后跟住问下佢，哎呀，麦当劳嗰啲汉堡包好唔好食啊？冇意思噶喎。所以呢一点嘅话，我会觉得就系话。就好似咁一樣啦，就係話我知道你哋會有既定嘅政策咯。但係 黃生，唔好意思，你咧就我同你就咁傾咧，我又有個感覺就係好似你喺度講緊佛偈咁樣。咁啊唔夠白啊， 因為我諗頭先咧就可能我哋有啲聽眾可能今上個禮拜未必有機會聽到我哋嗰、那個即係嗰訪問或者節目啦。咁可能頭先你提過嗰啲咩徐錦耀嗰啲，即係可能即係對於聽眾佢想知道即係到底成件事會係 關 係 點樣咧？ 點樣樣？咁我諗就即係咁，我哋先可以去 回應你， 回應你係啦。 你講清楚關係咩咧？ 聽眾先知道而家到底發生緊咩事？ 突然間同雙規咁行， 係啦，或者黃生可唔可以就長 講得白啲？ 係啦， 好啊， 就好像今天關於是一個選擇題的一樣，就是說你們上一次徐錦耀的關於六四的問題已經搞得沸沸騰騰，你們請了陳書記上來，但是你們就好像等於我記得有一次你們訪問學民思潮的時候，學民思潮的時候，你們會窮追猛打在民主派，為什麼你們不簽個約章，簽了對你們沒什麼懷處，然後跟著就是 就是要我們劉慧卿好像媽媽一樣，你的兒子怎樣，快點道歉，這個就是你們D100的作風，我不討論是對還是不對，關於法國的豪友，你敢記，所以你們的D100是一個很有權威性的一個問題去問他們，但是當你請了陳日君上來之後，你從來沒有說關於陳 徐錦耀的一個問題，我知道你們就好像等於今日的既定政策一樣，你去問人問得好到家有成，但是當你去尊重一位老人家的時候，如果老人家不想說的時候，你不會逼他，就好像今日你關於大學，現在我講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們其實不如我想帶回來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是為我們的國家或者什麼來說的話，如果你尊重的人，你一定是說他。我記得我天主教的一個耶穌當年跟第一屆的他們天主教的一個教宗說，撒旦推到我後面，但是如果現在我跟你說，就算你現在見著陳日君，我知道你很尊重他，但是你同樣說到一句說話，撒旦推到我後面。 可能你們不是很明白天主教的道理，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們已經站在D100那裡的話， 你去指責別人，泛民為什麼你不簽約章， 為什麼你要去耗油， 但我現在告訴你們，就是說 你有責任去教導我們的聽眾， 聽你的節目的人， 除了你的粉絲之外， 你的意思是我們需要白地去問陳日君書記有關於對徐錦耀的評價，你就覺得我們做到比較稱職，是不是這個意思呢？我想搞清楚。不是，你根本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你是不是覺得我們需要很白地去問？趙凡全是應該，我們上個星期完全除了我們之前一開頭的時候，你上個星期的訪問陳日君的時候，我們會很期望一件事，就是問徐錦耀。你們一樣東西都沒有問到，但是你為什麼去指責人？但是這個將來或者慢慢，我不阻你今天的主題，但是好像舉個例子，就是說大班是一個 老闆，但是有時我給你的評語，剛才說了，就是說當你喜歡指責的時候，你會指責得很去強，但是當你很尊敬的人的時候，講關於大班，其實大班是一個很聰明，也是一個好人，但是我們天主教有一句說話，就是說我們一個人不可以侍奉兩個主人，侍奉金錢逆歡，我喜歡他是一個家長，或者是帶一個大家一個戰友， 但是如果他聰明的話，他可以找另外一個CEO去做一個醜人，但是他們說應該做一個更加可愛的人。黃先生，你是天主教徒，是不是？你是的。我很喜歡，我覺得你說的一句話很深刻，一個人不可以侍奉兩個主人。但是現在有很多天主教徒也好，有很多學者也好，有很多神職人員也好， 他就是侍奉兩個主人，我覺得大家要想想，為什麼有些人的反應會被人覺得他這麼強烈，有些人覺得這麼受尊敬，就是可能跟他侍奉兩個主人，還是他在他虔誠地侍奉一個主人有關。 你容許我用很短的一個時間，例如舉個例子，以徐錦耀來計的話， 整張圓桌的會議，六四的血案已經擺在一疊疊在桌面裏面， 有一疊原來是A4來的， 但是你要去了解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的特工，我們已經選擇了徐錦耀，徐錦耀他付出他的靈魂出來的話， 就是說原來桌面的六四有一疊是A4來的， 那他做給誰看？ 當然是做給，原因就是說他每年他都要去，就好像等於那些黑社會， 你想做卧底咩？唔系咁容易。你怼冧，求其喺街见到一个人，你帮我怼冧佢。如果你系一个警察，你唔会怼冧嗰个人。如果唔怼冧嗰个话，你唔可以跟随我。我哋你知道啦，我哋两个特我好简短，意思就系话。其实呢句说话我话俾徐锦耀听嘅、耶稣去到一个地方嗰阵时候，跟住见到嗰个魔鬼嘅附魔好多人，跟住嗰个附魔就同佢讲：你系边个啊？我知你系边个。耶稣同佢讲：你收声。 系， 圣经就系话 推到我后边来。 佢话魔鬼，佢唔想由魔鬼去话俾佢听啊！呢个就系天主嘅仔，天主嘅仔咯。所以我唔想讲咁多样嘢，我只系话俾你听就系话。唔该，你哋 D 一百，你去教人主义嘅话咧，你要去反省自己啦。 好啊， 好， 多谢你啊，黄生。 多谢你。 咁当然我哋要精益求精啦，做最好啊，当然不停咁反省。 我谂我哋自己真系黄生讲得好好啊，你本身即系我都系一个新嘅主持，但系我觉得时常提醒就系我自己都要有个空间，即系啦，即系我哋都要去听，可能到底我哋嘅听众对我哋有啲嘅咩谂法或者要求，而唔系我净系我哋将手指净系摆喺出边嗰度啦。好啊，我哋有另外一位嘅林先生想回应，系啦， 林生你好啊。 喂，早晨啊，心哥，早晨 ，黄生，早晨， 你好啊， 早晨。 我头先听见你嗰位听监嗰位黄生咧，我谂佢系教友啦。 系啊， 我唔系一个教友，即系如果听到我都好表明我唔系一个教友，但系咧，我都想话翻俾佢听，我对阿徐锦耀神父讲嘅所有嘅说话咧，我都有我嘅感觉。即系我听见头先佢话因为你哋 D 一百访问咗陈日君书记， 又冇提到徐锦耀，系啦， 系有提到徐锦耀，佢就话被双规，点。咁我自己会咁样睇啦，即系我都想寄予阿黄生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话，如果一位神父或者一个教友去到一个普世价值都出现咗基本上边扭曲咗或者有疑问出现咗，即系同我哋认知嘅。開始有距離的話，而他不接受別人對他的批評等等的話，我不是很明白為什麼即會有教友不接受。當然我理解就是他有他的看法還是怎樣， 我尊重的。但是我對他剛才所說的就是因為 D100 而令到怎樣怎樣，如果我不知道黃先生那天有沒有連續兩日有沒有聽見你們訪問徐錦耀神父啦，我兩日都大部分都聽了的，我亦都跟他對了話一次的，即我會覺得很簡單，如果連你的同工被打壓你都 不去維護的話，我不是很明白這個普世價值是怎樣而來咯。我很想譬如剛才黃先生這樣有機會你再告訴我們這些普通人，如果徐錦耀神父連一個同工維護的權利他都不去行使的，只不過告訴別人我不治已病治未病，我想告訴他們，如果與時俱進的話，現在的病你不醫的話會變成惡菌的，到時是更加難醫的。 明白， 即我們不要真的，我真的很不想見到中國人是用一個逃避事實逃避恥辱的想法咯。 好， 即係已經好唔開心啊！如果聽見即係有人，如果即係已經將個價值扭曲到去呢個地步嘅話， 明白明白，好，唔使唔開心嘅。今日星期六朝頭早，咁啊一開始個心情咁壞嘅話，咁點過呢個週末咧？係嘛？ 其實我好開心嘅，係嘛？但我聽見有呢啲朋友，我會有唔開心嘅感覺。 OK， 好，好聽完就算啦，好嘛 ？OK。其實就有幾分鐘，我就想講下頭先其實黃生的說法嘅，我就試圖去解讀啦，因為講得不夠白。我亦都明白徐錦耀神父做緊啲乜嘢嘅，有啲人就當然鬧得佢好緊要啦，又話佢已經即係投咗共啊咁之類啦。作為一個神父咧，我諗佢以咧喺內地面對13亿同胞能夠傳教咧，呢個係覺得係一個好大嘅使命。 係 能夠做得到咧，佢覺得係好好嘅事嚟嘅。所以他一定要用恕我用这四个字，忍辱负重的方式希望入到去。入到去之后呢，也都不会即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就不要得罪那些干部，不要说敏感的事，即使在里面我不说，在外面我都不说。等他们呢对我呢，即对入去传教的这位神父呢，是给多些信任，能够令到他传教的空间可以广阔一些。我觉得他是用心良苦的，但是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你入到传了教，很多人信耶稣，很多人入了天主教，那又如何呢？ 他們的處境有改變嗎？ 就像剛才我們所說的你拘捕了那些全部吸毒的人那怎麼辦呢？他們的處境有改變嗎？他們受到壓迫、不公、面對不公義、貪污腐化，他心靈可能很豐足，很像，但一擘大隻眼面對現實的時候就發覺周圍都是壓迫，你作為一個神職人員你覺得很安樂嗎？ 你沒有改變到這個現狀，你認為你是做了你應該做的事嗎？我認為不是。從我角度，陳日君書記其實就想兩樣都做，但很可惜在中共產黨的管治底下不是兩者可以兼得， 所以他回不去了。 你容許我用這樣的方式去解讀，雖然不是今天最重要的主題，因為聽眾打電話來我都想這樣說，我不覺得徐臣輝是一個壞人。 雖然我不同意他的觀點，我不覺得他是一個壞人，但我認為他這種主觀和好願望未必容易達到，幾百億人、幾百萬人買他的書又如何呢？是不是等於他面對的處境無論他心靈和肉體上的痛苦就能夠解決得到呢？我從這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我們的電話是 I think by defend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my own principles. 在选校长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而我亦都开心告诉大家，校务委员会是一致同意委任马飞森教授是我们下任的校长。 整体来说大部分的区域都是这个供求是平衡甚至乎有这个剩余的一些学位，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觉得应该可以应付到不同学生的需要。驻军也都表明当这个码头不作军事用途的时候是开放给香港市民享用，所以香港市民仍然是可以享用这个地方 作为中区海滨的一部分。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卢思娜。今天日报多数都用港大新校长做头条。 當然有些新聞都重要的，我們今天都沒什麼時間講，譬如昨天有關於陳茂波團地的問題，放生的問題，要搞權力及特權條例委員會去查他，在內會就已經否決了，大家都知道，一早已經可以預見的，這些事情根本就覺得不是新聞，而且還有關於海濱管理局諮詢公眾，想搞一個海濱管理局，其實就 這個也是討論了很長的時間的問題，海濱應該是給解放軍用、給香港市民用，還是給特區政府賣了給地產商來建商場呢？這個我想大家也很值得留意。不過我最有興趣的就是談有關於北區幼稚園排隊的問題。 都有少少非夷所思的事情，到今天還有很多家長在門口排隊，等排籌，九點鐘就應該派的了。我們的局長還在說供求平衡，第一是全港供求平衡。昨天毛姨姨說了一個觀點很有趣，說數字，平均數字，你左腳就在100度水浸住， 右腳就是在0度的水浸住，冰點的水浸住， 50度， 然後平均就50度， 但兩隻腳都很傷。 這個是個人感受，我用一個用回所謂公共的東西，你可能計算一條數，紅隧的平均流量是平衡的，你半夜三更，你想想凌晨過了之後，照到第二早六七點都應該沒什麼車，我今天就是紅隧過來，我今早也是紅隧過來，你得出來的結論就是紅隧其實是沒有事的，拉雲來的，很暢順，所以你全港的 幼稚園拉雲來計夠位，北區的幼稚園拉雲來計有些突了， 沒有人讀專， 都可能夠位，但為什麼那麼多人排，家長你傻的？ 都要排隊現在還有炒位如果說無能我不知道馬飛心是否無能我不認識他未做就無能但現在做了也無能那些更加無什麼能 我們的電話是1831-138 有位新先生等著不好意思新先生你好新先生你好早晨是怎樣很簡短的剛才各位天主教徒所說的我聽到的意思就是說大家這樣逼徐神父又訪問陳日君令到好像徐神父暴露他的身份 甚至是被內部相關壓迫失去了一個傳福音的機會我認為徐神父如果他是這麼有心的他可以自己靜靜地去做但似乎他的做法就是公開地去 提出一個反抗的態度 別人提出對於政權或者這些 暴行或者香港的不公提出一些反對他是表達不支持或者甚至認為不應該這樣做他甚至公開去批判他們似乎是以他的態度做一個應該的而其他人又不應該的 這個就會造成一個負面的影響他可以靜靜去做 意見就是這樣多謝你不過想不想我又估不到今天一講起這個話題大家都很有興趣講熱門的新聞話題反而大家沒什麼興趣講這個都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牽涉到宗教的話大家都有很多這方面都真的迫害都幾分明我想盧先生不只是宗教那麼簡單我以為是公義的問題公義和公義有關的東西我們的聽眾 反應就會很強烈陳先生你好陳先生你好我想說兩個問題兩個話題一個話題就是主生物問題主生物感應了他在迎合共產黨的意思就是這些教會這些東西 在中國人都變成什麼都變成一個流氓聽共產黨的話老老實實奉共產黨的統治的意思所以你要解救中國人解救中國人什麼辦法呢就是要唤醒中國人來控制這個專制 军在戒毒制度你听一下陈先生不如你讲国语陈先生你可以说国语的吗说国语比较好一点好吧说国语嘛我跟你讲共产党的他过去骂这个宗教解放以后一直骂宗教是外国人来用精神鸦片 精神鸦片精神鸦片他现在为什么国内里面要分组就要分成爱国的还有地下呢地下的分别那地下的他就是有专制那么爱国的他这些人就帮共产党说话麻醉中国人知道吗他徐师傅做徐神父做的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问题啦明白吗明白他这个不是为这个宣扬天主的那个弘毅来这个坚持正义属性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梁振英讲的香港人是中国的公民中国公民何谓公民呢按照联合国 公民权利的规定那么我们应该享有公民的权利那么他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他就是说我们香港人是中国公民中国公民如果只为中国公民那就是中国人中国人有没有这个公民权利呢没有他意思就是说 你们香港人也像中国人一样，大陆的人一样，没有这个公民权利。你们不要想有补选。还有呢，你们投上这个中国公民，就等于二十三条一样，二十三条那样，换在我们捡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刀。 不知道。 无产阶级中，既然是中国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着死耗你们。 对，明白， 明白， 好的，好，谢谢您哈，多谢你啊，陈先生啊， 谢谢陈先生的来电，谢谢。 其实就阿陈生讲得好简单啫，即系讲中国公民啊，中国公民嘅定义系乜嘢咧？咁啊，咁我嘅理解就中国公民唔系净系喺中国共产党眼中咧，唔系净系有权利啊，做好多义务嘅，其中一个义务咧就 系 要拥护中国共产党。咁你而家要做中国公民， 咪受到中国宪法嘅保护，呢个好犀利啊！呢个好犀利。 保护佢话保护你，保护你啦。 系啊，所以佢维稳，所以咪都系要为咗保护你啫嘛。 即系咁样。 系啦，系啦。 好啦，咁啊，就 另外 仲 有 位陈 生， 钟 先生， 钟生你好。 系啊，吴志森你好。 你好，仲有 早晨，早晨， 早晨，你好。系，我其实都想讲下徐振富嘅。 好好啊，好啊，好啊。 其实我听到好嗰几日咧，我都有听。咁我覺得佢個諗法咧，係佢諗住教好中國人嘅下一代。但係佢可能有冇睇過一段新聞咧？就是、一個幼稚園學生都話我要做貪官。 主要做大貪官。 係啊，當一個即係當個社會，如果連一個小朋友都覺得呢個係啱嘅，咁佢點教呢？可能佢今日教咗你好，即係教即係我唔知佢喺上面講啲乜嘢啦。但係。教咗佢點樣做人嘅道理，點樣乜嘢？喺個大環境裏邊，個小朋友係聽你講多啊，定係俾個大環境影響多咧？ 你講得啱啊！ 即係當個社會嗰個基本制度係錯誤嘅，係即係而家好似琴日盧漢講，希拉里講，中國人嗰、那個即係將會係好窮，將會係好墮落。當一個墮落嘅社會，你點樣教？都是冇用的。 我又不完全抹殺徐神父的用心的。他是用心良苦的，即是我从一个好的与人为善的角度去看，我不当他一个，即是有些人说他话很坏，我又不当。 但是会不会好像刚才那位陈生讲的，即是他可能是不是这样做法反而是助纣，助了纣。 会不会 呢？是的，就是这个，就是你的爱国教会那些全部只不过就是借你们来维护回个政权。 过桥的， 是过桥。 我都觉得是，其实他回转头想想我们国父孙中山怎么想。他知道自己這樣做的方法是錯了的，即是國父都是想著醫人，醫好個人就好了，但是原來醫好一個人是醫不好一個社會嘛， 醫不好個制度， 是啊，你現在應該醫好個制度而不是醫好一個人嘛，人是會被個社會、被個制度、被周邊的東西去影響他嘛，即是你的心想做好人，即是好像以前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你做差人做公務員要做個好嘅，但係你面對你唔收錢，你就要 污 賴。即係如果我哋冇廉政公署嘅成立嘅話咧，如果我哋冇一個即係叫做縮貪嘅決心嘅話咧，你繼續落去其實都係一樣嘅。 冇用㗎，你要做一個好嘅警察咧，你翻到去寫字樓，翻到去警署裏邊打個櫃桶，你有沓錢喺度。 所以 你要唔要啊？你唔要，你拎翻去俾你老細。哇！你大鑊啦，你係嘛？即係咁咯。 所以希望徐神父係。認真想下佢嘅做法咯，同埋真係要為中國人，我覺得係應該點去改變中國人嘅，即係幾千年由貪污嘅制度，即係貪污嘅成分，令到中國人而家根本，我識過好多中國人都係覺得貪污冇問題啊。 係啊。其實大鑊就係呢樣嘢啦， 佢仲要講係適度貪污係管治嘅一個其中一個要訣嚟喎。 你喺內地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啦，貪腐係社會運作嘅潤滑劑。 我 喺香港都識啲人去話， 我好擔心香港都會變成咁啊！嗱，你貪污咧喺1974年之前咧，即係喺廉署成立之前咧。大家都好認同噶，必然要噶， 錢係必然噶啦。 你唔做係唔得噶，你唔做咧，你咩都做唔到嘅。大家好認受呢一樣嘢，好認同噶。廉署成立咗之後咧，要經過40年嘅時間，慢慢將呢嘢抹甩咗佢。我好擔心香港調翻轉再行啊！呢樣 係啊，而家香港有啲人個諗法 都是覺得貪污沒問題， 是啊，很危 險，很危險，真的很危險。 多謝你啊，鍾先生， 多謝鍾先生。我們再找黃女士。 你好，黃女士。 黃女士早晨。 你好啊， 早晨。 早晨，早晨。 學生濫藥呢，我覺得家庭教育是非常之重要。父母對子女關心他做什麼你一定看到的，難道我們要那些戒毒所即好像學校那麼開得那麼多嗎？另外呢，源頭着手啦，曾偉雄同個警隊究竟係做緊乜嘢呢？佢哋對社運人士咁威猛嚇、原來淨係識得做討好土啲土共同埋阿爺咁嘅功夫啊！ 做拉社運人士易好多啊，大佬易好多啫。 佢唔隱蔽啊嘛，呢個最大問題。隱蔽你就難拉，嗰啲擺到明就係企仔出嚟，我唔拉你，仲拉完之後仲有人報道嚇，俾人睇到，係咪？ 對一句粗口啊咁軟弱，反應咁軟弱，我哋點可以靠佢哋除暴安良呢？毒梟佢係需要去剷除嘅，咁其實曾偉雄佢係不務正業嚇， 不務正業。 咁啊，成個警隊，成個政府架構而家直情係歪曲緊嘅嚇。另外啊，梁振英講乜嘢咧，我哋都唔需要理佢。佢而家好似喺度垂死掙扎，講乜嘢都要楞住愛國嗰個字眼向阿爺交心。我感覺佢好似係個趴緊阿爺面前嘅太監嚟嘅嚇，我唔理佢。 因為我哋插一句啦，如果真係話嗰個校長係無心。真是無心那些，不是為香港人做事，而是純粹就想著怎樣中港快些融合，將香港變為其中一個國內的城市，這些就叫無心咯，這個才是無心嘛。 他直情是將啲嘢咧，正反兩面亂咁嚟做啊嚇。咁咧最後講到天主教啦，咁我唔係天主教基督教，咁我就覺得咧，成件事睇嚟咧，個神父如果做卧底咧，就默默去做嘅，係無需公開出賣損害一個核心價值。 你講得啱啊！你做卧底咪默默做咯，做卧底唔會咁高調噶。 我真係冇見過卧底有冇人 犧牲重大嘅，你明唔明啊？比較起上嚟， 冇人話做卧底做咁高調，話我做卧底，我做卧底，我做卧底，日喺度耳用。 唔係嗰啲係會成日話我自己唔係共產黨員㗎，真係嗰啲係唔會講。係佢一定經常 公義先至重要嚇， 公義先重要， 公義重要。 好多謝你啊，黃女士，我都問過徐神父。讲统战，即究竟很多人入到去里面以为你做的工作就统战了里面的官员，改变了里面的官员的思想， 即你想着用一 己之力， 一滴白水可以在整个乌氹里面可以变成白，這個 真的。我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入去里面，很多入去里面，即改革开放之前入去做生意也好，做培训也好，他觉得哇！我入去真的贡献很大，影响到他们，我觉得就哎个动力很大。但卢先生实际上，我就问一个问题，我问下徐仁富都系噶，你觉得你改变了他，定是他改变了你呢？你不自知的，即我首先个前提就是，我觉得徐仁富是一个好人先，我的前提是这样先。如果你说他是一个坏人，对不住啦，咁咪唔使倾啦，系嘛？他是 用心良苦都好，他进去以为可以统战到里面的宗教的人士，可以将这个福音传到给十三亿的同胞。但其实你发紧梦啦，是 人 家统战你啊。你有没有发觉到每天早上起身的时候向这个天父忏悔的时候，发觉到你的思想在改变啊。你越来越认同这个政权啊，觉得这个政权很正啊，用他裏面的講法，我們幾千年中國第一次全國同胞都是溫飽的，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我聽過很多人覺得這個是世紀最偉大的成就的， 這個豐功偉績不得， 你明白嗎？我聽完之後，我們的要求都挺低的。 不是，那其實是二十多年前已經在說了， 他溫飽了很久了， 溫飽才是人權，人權等於溫飽， 生存權和溫飽權，是的，是的，我自己覺得就清醒一點，不是那麼簡單的，他來統戰你，他是人又多過你，資源又多過你，策略又好過你，你一己之力真的可以影響到他嗎？ 我覺得未免太天真太傻還有有時用再功利的說法我自己看法就是你要永遠都有個統戰的價值當你已經被統戰的話你已經就沒有了所以台灣就是一個好例子我覺得你自己傾斜也好你自己早點識做也好你叫做識時務其實你是沒有了統被統戰的價值香港呢 大家知道龍蛇混雜什麼人都有有很多反共的文人在四九年之後或者五幾年陸陸續續來香港香港是一個反共基地一向都是但是以前的政策就是你反共你在一個文人你在報紙在雜誌上寫文章你有影響力共產黨就會越統戰你我聽過一些孤偉其名不說什麼名字我聽過一些很鬼反共的文人傳統文人跟我說他說當年的新華社過年過節就會送花籃來送生果籃來對我致以節日的問候 OK 寫一張卡不可以為清明才有清明就拜山他送給他們如果照我計他就只是想清明才送給他們對我致節日的問候也派人如果有病慰問不只是寫一張卡來打個電話你不簡單是派人來上門慰問去韓文院你怎樣那些反共文人也很清楚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因為我反共 因為我反共也有影響力所以他要用這個方法統戰我他都心知肚明如果他統到我一個程度已經站在他們的陣營我就變成沒有統戰價值但沒有統戰價值可能他有榮華富貴很多人都是這樣去的沒有統戰價值他只是有物質上可能真的有很多東西沒有了文人的風骨傳統那種反共文人 起碼都頭腦比較清醒知道什麼位置他才會送生果籃來起碼他不是貪他的生果籃即是說我還在他心目中的最後一位統戰但有些人不是覺得我進來統你戰我影響到你覺得飄飄然還有洪先生想說洪先生你好洪先生你好我有兩件事想說一說第一件事就是說 學民思潮在那些穿西裝的人我不會稱他為保安因為他們沒有表露身份我覺得大家混淆了一個邏輯就是你要假設他是保安員這個是完全錯的當你學民思潮問他你是什麼人 你有什麼法理依據來搞我的還是碰我身體當他不回答的時候你是必須反抗如果他抱你的時候你是揈開他的因為這些就像大陸夏俊鋒事件一樣他因為他要褫著有個特權他搞你你是報警又內他不和於是乎你那種憤怒就沒得宣洩夏俊鋒就是因為你來打我我去報公安沒用的他唯有自己去行動現在政府就是這樣耍無賴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如果下次再遇到這種情況你是有權自衛揈開他的因為你不可能接受社會變成對方是不需要表露身份就可以任意侵犯 碰你的身體如果有什麼出了事的話特區政府是要負責的因為他沒得說我是保安洪先生你可能要說一下第二件事因為我們的時間差不多另外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用接凳襲擊在旺角西洋菜街那件事他現在放了無罪原因是因為他認不到人我想請問認不到人為什麼當初又會拘捕他呢還有呢 你認不到人但他有指紋那張接凳有指紋你有沒有去檢查過他的指紋如果指紋是吻合的你為什麼不告他還有我想說一下如果陶謹申應該調查這件事因為在旺角西洋菜街是不可能拍不到行兇過程我覺得陶謹申這個保安事務局副主席應該問警方 保安事務委員會 你們究竟拿了多少餅帶？ 因為警察是要交代， 還有這件事你是要繼續追查下去的嘛， 你不是說close file的嘛。 明白，好，多謝你，我覺得接鄧最多指紋的應該是梁振英，最多指紋最多的，接鄧下下都拿接鄧出去。喂，今天時間差不多了，大家過一個愉快的週末，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行公義，浩廉敏，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